外文媒体分别在9月7号和8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把我国经常性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当作问题一事回答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提问的内容。报道上述消息的有俄罗斯的塔斯社、国际文传电讯社、卫星广播电台、伊朗的新闻电视台、今日波斯电台、中国新华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实时通讯社、日本广播协会和美联社。另外，伊朗新闻电视台播映了金埃迪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照片。